哎，嗯，好，那么如果大家呢想欣赏李海燕的演出呢，请在10月31号可以欣赏她的《玉堂春》，11月2号的是欣赏李海燕的《英台抗婚》。这两出戏是在什么地方演？ 啊，也是在我们新院址的小剧场。 小剧场。 这个剧场啊，嗯，挺有特点的。今天我去那儿排练， 嗯， 因为它不到300人的座位，那么这次呢也是这个剧场没有音响。 哦，没有印象， 不要话筒， 完全是 真实的，哎， 嗯， 真实的声音，所以让观众呢能够了解这个一个演员的那个本色的声音。 对，他的 功力不是受过加工啊，我的话筒很大的那种哈， 嗯， 像在其他那大剧场，哎，这个剧场， 哎呦， 挺有， 我非常欣赏这样的地方， 挺有味道的， 原汁原味， 哎， 啊， 能听到本色的声音，嗯， 对，哎，但是演员用惯了话筒，突然不用，会不会不习惯呢？ 有点不习惯， 哦， 我觉得他，哎。那种话它的音响反馈音啊混响都很好的， 嗯， 你冷静一到这个地方完全你自己的声音，所以大家有点 懵 找不到的感觉， 哎，对， 但我觉得在这个还可以， 原来那些老 先生演出都是没有 话筒的，让大家适 应一下，而且他们是前面后来嘛，前面三个话筒， 嗯， 只有这个哪有胸麦啊，那 是那就是要功夫了，哎，现在好多的这个演员呢这个气力啊各方面的技巧都不足，就拿这个麦克来弥补所以这回咱就甭有麦克了啊，完全是原声，咱们再比试比试说完了李海燕呢，咱们再说说郑岩老师。郑岩老师，您是10月30号的打鱼杀家， 是， 嗯，另外呢是11月2号的英台抗婚， 是 跟李海燕一起， 是， 还有就是11月03号的啊，11月3号的是这个谢瑶环，啊，也是三出。哎呦，你也是60多岁的人了啊！这个每天都这么重的活儿， 是 啊，你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谢谢 啊！您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们也是每天在排，在排呢，就是在排的时候能够更熟练一些。有因为有的戏演的，间隔时间太长了，比如《打鱼杀家》，我们只是去年在香港演过一次，然后再早就恐怕有10年左右没演了。 嗯， 只是有时候在那个电视上，有时候做节目倒有一点。那么这次又把它拿出来演呢，大家都很认真的，这个奎志也是找叶鹏老师再三的去学习去研究它，生疏也是梅先生梅葆玖先生亲自给他排的， 嗯， 这个戏还是有看点的， 嗯，好，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跟我们的年轻的一些演员咱们聊一聊啊，这个刘奎奎和郭瑶瑶， 嗯， 你们两位呢是年轻的演员，这次呢也在咱们剧目展演当中呢担任了一些剧目的表演啊。 是。 我知道刘奎奎在11月2号的时候， 嗯， 有一个战马超。 对对对。 嗯。另外4号的时候有一个上天台。 对。 啊。这两出都是跟谁来合作？ 这个战马超是跟那个我的师哥李阳明。 嗯 嗯，我们俩来合作。 你跟李阳明好像合作还是挺多的，啊， 挺多挺多。 这回这个大奖赛也是你们两个人合作的。 大奖赛不是 啊， 就是我们俩都得了金奖， 都得了金奖。 哎， 对 对 对， 啊， 对 对， 都得了，同时参加比赛。 对，同时参加比赛，没错。 啊， 平时合作很多。 你们合作一出戏，反正上次我采访他说你们俩要合作一出戏，有吗？ 合作一出就是这个战马超， 战马超 啊， 哦， 前面的石秀探庄呢也有合作， 嗯嗯嗯， 这样， 上天台呢是跟于奎志， 对，跟我在其中演姚刚， 嗯， 是跟像那个我们团长那个提携过， 啊， 提携， 这回呢跟团长跟你的这个偶像啊， 是是， 一起合作，有没有什么负担压力？ 压力就是。也没什么大压力，就是认真把它完成好， 嗯， 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平时这两出戏演出多不多？ 平时还可以， 嗯， 还可以。您看，像上前一阵上英国啊，去年上香港都演， 嗯， 这个上天台 还是有把握， 嗯。 嗯，郭瑶瑶这次参加演出吗？ 我在29号演唱会，有跟那个王金华老师，就是他带着我们年轻的老旦唱一， 嗯， 唱《吊金龟》选段。 哦， 嗯， 这是29号对吧？ 对，29号的演唱会。 啊，演唱会是在这个 中 山音 乐 堂。 对。 啊，也是咱们这个名家名段演唱会， 嗯， 是跟这个 王金华老师。 王金华老师。 对。

笑啊。 到下去。这一瓶酒不要害怕，这是我手下之人，有何言与你说之，慢慢讲来。